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5:12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嚟，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嘅。一开始我哋有妹姐梅艳芳嘅《梦幻的拥抱》。嗱，讲起妹姐咧，大家都会联想起咧就系呢一个新秀歌唱比赛。点解咧？咁啊，妹姐咧就系由呢一个歌唱比赛咧晋身乐坛。当然啦，当年佢即系一出场嘅时候，唔知你仲记唔记得系唱咩歌咧？就系、是、唱阿小凤姐嘅呢个《风的季节》，简直就好似一个已经唱了很耐歌的新秀啊。咁讲紧当然啦，梅艳芳本身可能在细个的时候其实都一路都是唱歌长大，咁所以佢在舞台上面咧，其实一行出嚟咧已经是与众不同。咁当然亦都因为咁咧，就成为咗大家都好中意嘅妹姐啦。咁啊，讲起呢个歌唱比赛咧，近年咧又好似突然之间兴起翻咁样，即系大家都知道啦。咁啊，可能唔同电视台啊举办一啲唔同嘅歌唱比赛，亦都即系造就咗好多嘅歌手朋友咧，就系、是、出现喺呢个乐坛。不过讲到即系最多人、最多人即系记得嘅呢一个歌唱比赛，就系阿妹姐参加呢一个新秀歌唱比赛啦。除咗妹姐，你仲记得边位歌手嚟自新秀嘅呢？仲有佢吧？佢同样地参加新秀歌唱比赛，不过佢系第二届嘅冠军。 望着每日每夜每月无端失落，仍未知心里为何，强忍给折磨，在冷静冷淡冷漠环境之内，如大海涌过浪潮，我已经失了舵，仍怀念到底你如何，仍盼望你可忆记我，惩罚我，原谅我，沉默更是增加痛楚。这一分钟不能呆着坐，让抑郁心中的说话讲清楚，我共你相恋如火，放弃我却又为何？这一分钟不能呆着坐，而话筒之中只盼望讲清楚，告诉我被你当天愚弄说过爱我，却又忘掉我。每日每夜每月无端失落，仍未知心里为何，强忍给折磨，在冷静冷淡冷漠环境之内，如大海涌过浪潮，我已经失了舵，仍怀念到底你如何，仍盼望你可忆记我，惩罚我，原谅我，沉默更是增加痛楚。这一分钟不能呆着坐，让抑郁心中的说话讲清楚，我共你相恋如火，放弃我却又为何？这一分钟不能呆着坐，电话筒之中只盼望讲清楚，告诉我被你当天愚弄说过爱我，但无结果。一分钟都不能呆着坐，让抑郁心中的说话讲清楚，我共你相恋如火，放弃我却又为何？这一分钟不能呆着坐，电话筒之中只盼望讲清楚，告诉我被你当天愚弄放弃了我，却又奈何？这一分钟不能呆着坐，电话筒之中只盼望讲清楚，告诉我被你当天愚弄放弃了我，却又奈何？这一分钟不能呆着坐，电话 却又奈何，这一分钟不能爱着我。 求你讲清楚，我哋有女方嘅个性啊！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初时部分时间系多云啊，日间大致天晴同埋温暖啊，最高气温咧又为26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周末同埋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咧较为系潮湿嘅。早晚沿岸有薄雾，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86%啊。刚才的两位应该都不会陌生的了，不过这位朋友已经消失了在这个乐坛之中，但我仍然很喜欢的这首歌。他的名字叫做孙明光，来自第二届新秀歌唱比赛亚军。 风曾轻轻倚我肩，伴我看雨天，而当天的风和当天的你曾在这一处跟我追雨点。微风仍喜欢倚我肩，伴我看雨天，而今天的风和今天的雨仍未惯不可再亲亲你面。和凝望往日你喜欢的花圃，人从十壮日一丝半丝片段，延续已是停下了的拥抱。微风之中千叶齐飘动，仍像过往在风中飞舞，唯一更改只是微风里黄叶，怪你怎么未到。在这一处跟我追雨点，微风仍喜欢倚我肩，伴我看雨天，而今天的风和今天的雨仍未惯不可再亲亲你面。偏偏喜欢经这街道，和凝望往日你喜欢的花圃，能从十壮日一丝半丝片段，延续已是停下了的拥抱。微风之中千叶齐飘动，仍像过往在风中飞舞，唯一更改只是微风里黄叶，怪你怎么未到。微风之中千叶齐飘动，仍像过往在风中飞舞，唯一更改只是微风里黄叶，怪你怎么未到。 第二届新秀歌唱比赛获得亚军的他，孙明光有这一首《微风中》。提提你啦，今日嘅日子咧就嚟到2021年嘅3月12啊，农历咧就系呢一个正月29啦。哇，时间过得好快，眨下眼咧，正月又差唔多过去，听日咧就已经系2月初一啦。 系冇错，唔系呢一个，呢个先啱。讲起呢个新手歌唱比赛咧，咁啊好多唔同嘅朋友仔参加啦。呢首歌咧，两个冠军嘅组合，杜德伟、文佩玲。 柔情一生也属你，情缘早早开始，缘由初初一见起，全然深深爱着你。 柔情一生也属你。 千种爱的感受，不会及你温柔。这片甜蜜的爱，谁都想拥有。 一生相依是乐事，心可死不能移。 有幸能活千百岁，爱全为你。 痴的靠依， 已迷失跟空虚，唯能安心见着你。彼此关心不上锁， 连成 一体有自我，千种爱的感受。不会及你温柔，这件甜蜜的爱，谁都想拥有。 一生相依是乐事，心可死不能移。 世上缘事多变化，始终深信。一生相依是乐事，心可死不能移。有幸能活千百岁，爱全为你。 爱全为你，我哋有杜德伟、文佩玲嘅歌声。继续呢位朋友，可能你唔会知道，或者你唔记得，佢都系嚟自新手。当年咧，佢系用李文呢个名字，唔系李文，系而家用嘅名字，之前系用李美琳呢个名先啱。早期嘅作品《我依然是你的情人》。听埋呢首歌，我哋可以听五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啊！李文系当年参加第十二届嘅新手歌唱比赛。 忘了昨夜我的泪，过了今天我是谁？镜子里的那张脸，会不会有？心总是善变，爱上你是种危险，也成不变的谎言。愿不愿给我明天，在恰的瞬间，梦幻的边缘，再多痴心也不能化成一个圆。我依然是你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郭婷晶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全国人大会议就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合宪合法，不同意是民主倒退，强调今次是为了填补香港选举制度的缺陷和堵塞漏洞，政府将尽快完成修订本地法律的工作，根据香港实际情况，在未来十二个月安排三场选举。林郑月娥话：日后设立的资格审查委员会会有客观标准决定参选人资格，又表明爱国不一定等于一定要爱党，但要尊重和接受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中国由共产党管治的事实。林郑月娥又话：有心理准备，外国政客会借机惹起争端，强调今次是中国内部事务，不容外国初步干涉。美国去年制裁他和多名特区和中央官员，令家人受到影响，但他和其他官员会以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为香港的长治久安工作。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形容中国全国人大会议表决通过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草案是对香港自治、自由和民主进程的直接打击，并限制了政治参与和扼实政治讨论。普赖斯说，国务卿布林肯本月稍后在阿拉斯加和中方官员会面时会坦率告诉对方知中方的行动挑战美国的价值观。普赖斯说，他预料到时双方会出现一些艰难的对话，又指北京经常表达改善双边关系的愿望，美方期望中方能够显示出正是寻求实现这个愿望。他说，当符合美方利益，华盛顿会探讨和中国可以合作的领域。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早前评论中美即将举行的高层战略对话时指出，中方要求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美关系，尊重中方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停止干涉中国内政，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聯合國人權問題特別報告員安德魯斯指責緬甸軍方犯下違反人道的罪行。安德魯斯向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報告時指出，緬甸目前被濫殺無辜和不合法的政權控制，該政權很可能正是有系統和廣泛地殺戮、施予酷刑和迫害民眾。安德魯斯呼籲制裁緬甸軍方擁有的能源企業，該企業今年的預期收入為10億美元。国际特赦组织支持安德鲁斯的讲法，形容缅甸军方正是疯狂杀人。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2485点，升188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3939点，升4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9，日元108.48，瑞士法郎0.924，加元1.253，人民币6.495，英镑对美元1.399，欧元对美元1.199，澳元对美元0.779，新西兰元对美元0.72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3.48美元，卖出1724.3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温暖，最高气温约26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同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较为潮湿，早晚沿岸有薄雾。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 天水圍,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 将军澳,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我哋越嚟越讲求速食即弃嘅文化， 每日嘅垃圾就越嚟越多。 极端气候唔单止影响环境， 甚至危害我哋嘅健康。 电视节目《环保新开始》英文版， 有我孙轩同你一齐探讨唔同嘅环保议题。记住，保护环境即系保护自己。 环保新开始英文版，星期日下昼五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今个星期嘅星级嘉宾有全民造星嘅 Travis。 想听我同女女嘅感人时刻呢，记得留意星期日嘅早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由威贤姐姐、杰仔哥哥主持嘅《好孩子星期天》。但系又点少得你哋嘅参与呢？家长们快啲将你哋亲子嘅温馨时刻 inbox 去《好孩子星期天》Facebook 专页齐齐分享啦！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妈妈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播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时间嚟到早上嘅5:37啊！你听紧嘅咧，由香港电台第一台啦，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啊！今朝早咧有钱佩佩陪伴你嘅，咁啊，今朝早咧特别为大家拣嚟咗歌唱比赛出身嘅歌手朋友啊！讲起呢个歌唱比赛，我哋梗系有个呢个兵工厂，就系呢个新秀歌唱比赛啦。好多歌手你都会数得出，呢一位你都应该记得佢系嚟自新秀啦啩？参加第五届嘅新秀歌唱比赛获得亚军嘅佢，佢个名字叫做黎明。四大天王之一嘅佢，无名份的浪漫。 从未试过这恐惧，仿似孩童被灌醉，从未听过这种话，使我缓缓的流泪。当你知应这份情感千样不对，当你自问继续迷恋等于有罪，当你用未用过的神情来回望我，刹那间更像爱侣。从未见过你的脸，犹如迷离像眼前，从未试过这滋味，苦涩茫然有带甜。当你默默道别而不知是否会再遇见，当你慢慢荡入人海之前已再怀念，一刹浪漫在这光途如像晚镜，看一生也未看厌。淋漓跌的浪漫却又来得太慢，为何梦幻在分手一刻最灿烂，无名分的浪漫最后留低爱叹，时间能否转慢。从未试过这么乱，仿似无情但有缘，迷恋扩缩这关系，今晚柔情地了断。 过你的脸，悠远迷离像眼前，从未试过这滋味，苦涩茫然有带甜。当你默默道别，而不知是否会再遇见，当你慢慢荡入人海之前，已在怀念。一刹浪漫在直观，犹如像晚镜，看一生也未看厌。临离别的浪漫，却又来得太慢。为何梦幻再分手，一刻最灿烂？无名份的浪漫，最后留低慨叹。为何梦幻再分手，一刻最灿烂？无名份的浪漫，最后留低慨叹。时间能否转慢？ 要更正，要更正啊！黎明是来自第五届的新秀歌唱比赛的季军得主啊，有这一首《无名份的浪漫》。但是当年冠军就是文佩玲，那亚军是哪位呢？咪就是他咯。 那晚天气很冻，你揽得我很实，我还好记得我们皮肤紧贴时候的那种暖，同埋外面世界嘅嗰种冰冷，突然间你吸一口气，好大力咁喺我颈上面咬咗一下，好痛。你话要我记住呢一种痛，等我记得你。你话我越爱你，我就会越痛。嗰晚系我最后一次见到你。 心突然的隐隐痛，如空月来了阵寒风，没法强忍看你偷泣的眼，看你朝思夜盼，我再蠢都会懂。如此是仍舍不得你，我亦宁愿让情有着而终。若你要走，你只需讲一句，对我狠心地说爱今天故重。怎么偏躲于漆黑中，让我永远看你看不到，再不想担心，也不想一切被动。难忍着自量意于解中，望你忐忑因他出现失控，而男人最痛，男人最痛，算这种。 估唔到到咗今日，我仲好清楚咁记得呢一种痛，而嗰种痛仲竟然不断咁扩张到一种不可收拾嘅地步。我知道只有你嘅痛先至可以减轻我嘅痛楚，而我唯一可以做嘅就系透过伤害自己嚟到伤害你，因为只有亲眼见到你因为我嘅痛而痛，我先可以感受到你对我嘅爱。 丈夫为何不这情中，愿你放心，我会好好的过。我怎么的做梦，也胜过今天似风。 难忍着似偶遇于街中望你，坦白因他出现失控，而男人最痛，男人最痛，算这种。明知是现舍不得你。情有质疑走，若你要走，你只需讲一句，对我狠心地去，说爱今天告终。 不过好奇怪，后来嗰种痛慢慢慢慢咁消失。我继续好好过我的日子，我亦都开始爱上了其他的人。虽然某一些一样冰冻的夜晚，我还记得你在我颈上面咬过一下，我还清楚记得那一种痛。 许志安，男人最痛。讲起你话新手歌唱比赛咧，真系好多得奖嘅朋友，就即系成为咗歌手啦。当中亦都有啲系失咗踪嘅，亦都有好多落选嘅朋友咧，都会成为歌手朋友，而且都相当红嘅。咁啊，佩佩当年其实都参加过，咁当然咧就好快就俾人定咗出嚟。我仲记得咧喺呢一个铜锣湾礼顿道一号地下嗰度咧，系行入去，跟住系面试嘅。好多年，好多年，即系但系都参加过，即系都感受过，同埋填过表咯。同样嚟自新秀歌唱比赛嘅佢有苏永康啊，第四届嘅亚军，揾到呢首《灯火阑珊处》。 没有试过缤纷，相识也是缘分。遇上碰上的人，无奈了解不太深。在我身边经过，多不理会我如何。我今天得到似太多，失的偏更多。于灯火阑珊处，是他浅笑不语。是无缘或最终遇上未能知，从来亦不知，走近再咫尺，积聚了的爱像在顷刻倾泻，从来亦不知，像是普通相处，偏在这刹那才明白是真意。是我深深不忿，仿佛有着遗憾，在众里我找寻，为何没发现谁人愿意向我走近，竟终已未听未闻。爱也许不远处近于身边，我未知。于灯火阑珊处，是他浅笑不语，是无缘或最终遇上未能知。从来亦不知，走近再咫尺，积聚了的爱像在顷刻倾泻，从来亦不知，像是普通相处，偏在这刹那才明白是真意。Yeah. 像在指责，积聚了的爱像在顷刻倾泻，从来亦不知像是普通相处，偏在此刹那才明白是真意。 讲最新天气预测先，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埋温暖，最高气温咧约为26度啊，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周末同埋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较为潮湿，早晚沿望有薄雾，室外温20度，相对湿度88%啊。继续我哋有郑秀文啊。参加嘅系第七届新手歌唱比赛，得到季军嘅佢，梗系有呢一首《爱的挽歌》。 爱何以竟找到我，在刹那间发生，好比梦里闪过的火。你从我心中经过，让我彻底无错，真的叫我非爱不可。缘伴着你，就是没自我，亦未明为什么愿永远疯魔，就是在玩弄我，亦自愿受着过错，道别和未说，亦尽量去拖，情献出一切去求你这一晚。 郑秀文的这一首《爱的挽歌》啊。在这边听的时候又跟你讲下一些驾驶者的安全小贴士啊。在开车和左转或者右转转线慢驶或者是停车倒车或者超越前面的车或者其他动作都好啦。应该都遵守以下这个的例行步骤的。当然在你想着做这件事的时候就要预先计划下下一步怎样做要想清楚啦。然后就看一看观察四周围是不是真的安全可以进行你所想的行动。要看一下前面啦环顾四周啦重要就是看一下倒后镜看后车的情况。跟着就要打指挥灯啦在安全的情况下就发出这个指挥灯。必须的时候就尽早必须要尽早就发出正确。同埋清楚嘅信号，咩要先正确咧？唔好转右又打左灯啊嘛，系咪？咁然之后再睇下咧，就系睇四周围咧系咪仍然安全，先至可以进行或者完成你嘅行动嘅。咁总之就大家安全驾驶啦。跟住落嚟咧，我哋有第六届嘅亚军嘅歌手朋友，你仲记唔记得佢噶？佢个名字叫做刘石明啊。无论是这个国语版也好广东话版都好喜欢的这一首歌。咁而广东话版呢就是佢主唱啦。你怎么舍得我难过有刘石明的歌声。转头返嚟六点钟新闻简报。 经已许多天我却怎么未变。一边心痛却也一边思念。千个夜晚明知相当可笑却又依然期望与你重会面风在轻轻吹我与风呼唤你可惜不会有你再次出现只有独个和回忆你再庆幸偶然曾同做梦那梦心甜最爱你是真的我你却会忍心舍得我逼我孤单的一人过活承受爱你那串痛楚最爱你但你因何能随随便便舍得我你我交出的心与力，我是并未相等过。 未来的部署。联合国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安德鲁斯指责缅甸军方犯下违反人道的罪行。安德鲁斯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报告时指出，缅甸目前被滥杀无辜和不合法的政权控制，该政权很可能正是有系统和广泛地杀戮、施予酷刑和迫害民众。安德鲁斯呼吁制裁缅甸军方拥有的能源企业，该企业今年的预期收入为10亿美元。国际特赦组织支持安德鲁斯的讲法，形容缅甸军方正是疯狂杀人。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同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较为潮湿，早晚沿岸有薄雾。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8%。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稍后6级，可有中浪，后转大浪。

二号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咧嚟到正月廿九啊，听日咧就系初一啦。如果咧初一十五要食斋嘅朋友咧，就要特别留意啦。你话如果唔系咧，咁其实都冇乜嘢嘅啊。不过有啲人咧就觉得啊，正月咧有啲嘢唔可以做嘅，过咗正月就可以做啦。咁听日就可以做啦。咁啊，但系当然啦，你话即系可能有啲朋友仔话啊，我即系正月嘅期间我都唔买鞋嘅，因为咧就系新一年唔想鞋鞋声。咁讲起买嘢呢，唔知道你会唔会买到一屋都系呢，买完然之后呢又唔抌喎，於是乎呢就即係可能十几二十年前嘅着旧晒啦，或者呢就係已经唔用啦，烂晒嘅嘢仍然都系留低嘅呢。如果系有嘅话，可能你系有呢个储物癖都未定。咁究竟系点样嘅呢？有冇呢个问题呢？一阵间咧就要留待咧就系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医生咧同你讲解一下呢个储物癖啦。咁今日咧就拣嚟咗好多嚟自新秀歌唱比赛得奖者嘅歌手朋友嘅歌啊。讲起新秀，我又会想起这一位哇而家好多好多朋友好喜欢的歌手。他的名字陈奕迅，早期的作品相信。 重读着你的告别信，抑压与暗涌，虽不信写的话竟可以这么重，但再哭亦无用。谁又当这信是你紧贴我抱拥？可惜信太单薄，怎可填密落空？如信箱早抑压痛，便越沉重，难平衡自己忐忑的起伏，难原谅我心反复的变动，是我个性无摆换来这封信，曾令你封旧情要一别而准，仍多么需要你，仍多么需要你，如今天失去了怎么退怎么进，如果可不要信，连死都不要信，但看我手再激动仍只得相信。是你紧贴我抱拥，可惜信太单薄，怎可填密落空？如信箱早抑压痛，便越沉重，难平衡自己忐忑的起伏，难原谅我心反复的变动。是我个性无摆换来这封信，曾令你封旧情要一别而尽，仍多么需要你，仍多么需要你，如今天失去了怎么退怎么进，如果可不要信，连死都不要信，但看我手再激动仍只得相信，仍多么需要你，仍多么需要你，如今天失去了怎么退怎么进，如果可不要信，连死都不要信，但看我手再激动仍只得相信。 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又到了星期五啊，在这个六点钟新闻之后的清晨爽利呢，就有健健康康在清晨。在佩佩的电话旁边呢，就有精神科专科医生沈滚豪医生的。沈医生早晨。 大家早晨啊。 沈医生，我想问一下你呢，屋企多不多嘢噶？ 我屋企啊都唔少嘢啦，可以话。不过我人呢就比较即係鍾意清洁同埋整齐嘅，所以咧有时如果啲嘢咧堆得比较多嘅时候咧，我就会即系主动咧去到清理一下先嘅，我就唔系太容许佢咧即系堆积得太犀利嘅。 唉，但系啊，沈医生啊，佩佩就呢个烦恼啦。佩佩咧就系一个好悭俭嘅人嚟嘅，同埋咧我真系好念旧嘅人嚟嘅。于是乎咧，屋企咧就储埋好多嘢。我最经典系咩咧？最经典就系我个大仔咧满月嘅时候嘅。人哋送嘅 BB 服装咧，我竟然可以俾我最细嘅女喺几年前咧就攞翻出嚟着，系新嘅，系完全冇用过嘅。咁你谂下嗰套嘅 BB 衫，其实喺我屋企咧已经摆咗十年起码噶啦。咁但系我依然都系保存得非常之好。咁其实我系咪有问题嘅咧？ 呢、這个反而我又觉得佩佩你真系好有先见之明、哦，即系你知道自己啊会有另一个小朋友你留喺度，咁啊真系有用噶、哦， 唔关事嘅，系我将一啲可能或者我觉得有机会有用，或者我觉得如果掉咗佢系浪费嘅嘢。就储储埋埋，储储埋埋，人哋唔要嘅嘢我又要啊 ！B B 衫啊，好啊，我要啊，细路仔衫啊，唔要我要啦、啊。诶、呢啲图书啊，我唔要我要啦、啊，就挤埋挤埋，就一屋都系啦。其实我都好多时候咧，都好想采用咧，而家成日都坊间讲嘅断舍离，将所有嘅嘢掉晒佢，但系每拎起一样嘢，我又唔舍得掉， 又唔舍得。 系啦，咁究竟我系咪有问题咧？ 其实我觉得即系悭俭啊，又或者咧，即系啲嘢都系好珍惜啊。其实喺我哋，尤其是中国人嚟讲，系咪我哋都系一个美德嚟嘅、 嗯， 都系即系我哋推崇，即系我哋要节制啦，要节俭啦，咁同埋要珍惜我哋所拥有嘅嘢啦。咁、 嗯、 呢个我觉得系好嘅、哦，系一个好好嘅美德。不过当然啦，如果去到一个极端，去到讲紧系储埋一啲大家都觉得诶、哎、根本都已经冇价值噶啦，点解你要储咧？咁但系嗰个人都继续要储，而唔觉得有问题，亦都影响紧佢生活啦，开始令到佢可能间屋咧已经即系容纳不到啦，咁、嗯、啊令到佢自己活动啊，各样都有问题，甚至有危险啊。咁、 嗯、 其实呢个咧就有可能咧已经系其中一种嘅精神健康嘅问题嚟嘅。事实上咧喺我哋嗰个精神科嘅诊断手册，由美国嗰边精神医学会嗰度咧喺2013年出版嘅嗰、那个。精神健康诊断手册第五版咧，都有咁讲，就将呢一个储物癖呢一样嘢咧，即系讲紧一个 hoarding disorder 吓、啊，咁就成为一个都系精神健康嘅疾病嚟嘅。咁、 嗯、 呢个疾病咧有几个特点嘅吓、啊，有几个特点嘅，就系讲紧咧睇下佩佩你嗰、那个情况有冇吻合 吓， 咁啊有几个特点嘅。咁第一咧就 系、 是个患者咧系好难咧去到抌一啲堆积物啦。咁就算嗰啲堆积物咧，讲紧已经系大家都觉得已经系冇乜价值噶啦。啊，喺人哋眼中咧，甚至系一啲即系破铜烂铁啊咁样。咁但系嗰、那个患者咧都坚持咧系觉得好有用，同埋咧好想去留低。咁第二咧就系、是。嗰、那個堆積嘅囤積嘅行為咧，嗰、那個患者咧自己覺得咧係我一定要收藏呢啲嘢嘅，我唔收咧，我覺得係好痛苦嘅。如果要佢抌咗佢咧，佢覺得係真係痛苦萬分嘅一件事嚟嘅，好難做到嘅。咁第三咧就係、是、因為呢啲嘅堆積嘅行為咧，令到佢可能佢居住嘅空間咧變得即係好凌亂啦，冇乜空間啦，甚至係。阻住佢嗰个生活嘅，咁有唔少嘅例子咧，系我哋啲病人咧，有时社工啊，或者我哋社康护士上去探嗰个人士嘅时候咧，先至发觉原来佢间屋企咧系可以咧，明明都唔细嘅，但系咧。 竟然被啲杂物堆积到咧，佢嘅活动空间系得翻一条细细嘅走廊咯。 嗯， 啊，咁佢入屋咧，有时甚至乎都好难嘅， 啲障碍赛咁样。 系啦，冇错啦，即系要跨过好多嘢啊，咁先可以入到屋。咁呢啲其实可以好危险嘅，可以咧即系令到譬如话火警啊，又或者佢有咩事嘅时候咧，人哋入去又难，佢走又难咯。 嗯， 啊，咁呢啲都系条件。仲有咧就系嗰啲堆积嘅习惯咧，系影响到嗰个患者嘅一啲生活功能，例如咧人际关系啦、人际交往啦、佢嘅工作啦、佢嘅安全啦等等呢啲咁样嘅范围都可能会即系影响到。咁而呢啲嘅堆积行为咧系唔关一啲生理嘅疾病，例如咧即系可能个脑部嘅疾病啦、影响啦，亦都唔受其他精神健康嘅疾病去影响啦。咁如果有呢啲咁样嘅特点嘅话咧，咁亦都好可能咧就系、患咗嗰、那个即系储物癖啊呢一个咁样嘅病症咯。 嗯，但系沈医生啊，我记得咧喺前嗰两集咧，你就同大家讲过呢个嘅购物狂啦。其实同购物狂同呢个储物癖会唔会都有关联嘅咧？因为你买好多嘢，然之后你又唔舍得抌，于是乎咧就越储越多，越储越多，亦都有冇相关联嘅咧？ 首先咧，即系如果你话嗰个购物狂咧，本身咧就冇，暂时嚟讲就冇呢一个正式嘅精神嘅病嘅诊断嘅。咁佢就系只不过系一个情况咯，佢系一个情况，佢就唔系成为一个系即系精神嘅疾病嚟嘅。咁所以可以咁讲咧，佢系一个行为啦。咁呢个行为当然啦，即系如果你买好多嘢，会唔会就导致嗰、那个即系储物嗰样嘢咧？我觉得系用一个常理，我哋去理解。都会容易啲，你越买得多，咁你又梗系间屋企梗系堆得越多噶啦，系咪先？咁但系咧就会唔会话直接好大嘅关系咧？就未必一定嘅，未必一定嘅。反而咧，通常嗰啲储物癖嗰啲人咧，系佢唔系好舍得佢自己花钱去买嘢， 系执垃圾嘅。 系啦，佢就咧中意攞一啲或者执翻一啲咧，人哋已经抌咗，唔觉得冇价值嘅咧，佢就要拎翻嚟。吓，咁呢个就系佢哋嗰个特点咯。吓，咁好多时候嗰啲人储嘅嘢，正正头先咁讲，人哋抌出嚟嘅嘢，啲家庭嘅用品啊，已经烂咗嘅炉啊，烂咗嘅，譬如话啲风扇啊，哇，咁佢都可以拎翻翻嚟嘅。人哋已经唔要嘅报纸杂志啊，已经过晒期，佢又会拎翻翻嚟嘅。啊，咁啊，无奇不有嘅，变咗好似你间屋企咧，好似一个即系百货公司咁样。但系嗰个百货公司咧，储嘅嘢咧，或者有嘅嘢咧，其实系大部分人睇落去咧，都觉得已经系冇乜价值啊。甚至咧，大家都觉得系应该要。抌咗嘅嘢啦，咁佢仍然係储咗喺度囉。咁仲有喎，就係有啲人呢甚至係会鍾意储动物都有㗎喎。 吓、哦、即係养越多，咁可能有流浪猫流浪狗就带晒佢返屋企啦。 有可能係咁样、所以我哋有时呢即係咪见到有啲即係报道啦、有啲人哇可能係收留咗或者屋企收养咗有几十隻嘅动物㗎喎，係咪呀？咁呢啲当然都未必一定係话佢就係嗰个问题，不过呢就有可能呢我哋需要去到即係探讨一下佢会唔会係有嗰类嘅情况呢咁样囉。 係啦，如果真係发现身边可能邻居啦或者你嘅屋企人係有呢一个嘅储物癖啦，咁点样帮佢呢？你帮佢抌，佢真系肯定同你死过噶，咁点算咧？ 冇错啊，冇错，呢个咧可以话系一个几难处理嘅一个情况嚟嘅。通常咧，点解咧？因为由佢开始有呢个问题，到佢被发现真系有一个病症或者被诊断有一个咁嘅问题病症嘅时候咧，往往需要好长嘅时间，甚至咧即系可能用十年啊或者更长嘅时间嚟到去到讲嘅。因为好多时候咧，开头佢未必储咁多啦，第一，第二咧就是、可能身边嘅人咧，一来就觉得啊，佢都系收下嘢啫，冇乜特别啦咁样，咁直到佢真系长年累月的堆积如山啦，先至开始觉得有问题啊。咁但系有问题之余咧，未必咁容易可以求助啊嘛。咁一来佢个患者唔肯去求助啦，佢唔觉得有问题啦。咁第二就系你想带佢见医生都唔系咁容易噶嘛。咁所以亦都好多时候，亦都有啲人就会觉得好困难，亦都唔知揾啲乜人去帮手啊。 系 咁所以咧就往往系要好长时间先做到。咁但系你话如果 找我们来到诊所见面，通常呢就是有一些并发出来的问题，讲紧呢就一系呢就他因为这些堆积问题呢是已经引起了他一些的健康的受损，例如呢说他 譬 如成日跌亲啊，成日跌亲因为啲杂物成日棘到啊，又或者呢即係甚至係试过有啲係屋企火警呢，佢被困喺当中啊，咁后尾送到去医院呢先至发现返原来佢嗰间屋企令到佢走唔到啊，咁啊或者佢唔肯走啊，咁所以呢就先至会有受伤啊咁样，咁跟住先至发现佢有咁嘅问题囉。第二个常见嘅情况呢就係、是、佢有啲并发出嚟嘅精神健康问题，例如呢可能佢係有一啲嘅情绪嘅病啦，可能佢有啲抑郁啊，咁啊有啲焦虑嘅问题啊，甚至呢可能係有啲人係患有一啲思觉失调类嘅病症啊，令到佢不断咁样去到躁夜啊咁样囉。咁、有啲咁嘅情况通常令我哋呢会再去即係探讨下佢屋企嘅状况。咁所以当我哋去到诊断呢一班人士嘅时候呢，当然第一样嘢就係排除咗佢有冇一啲并发出嚟嘅精神健康问题啦，或者身体嘅健康问题啦，咁又或者佢会唔会有一啲脑部嘅疾病呢令到佢有呢个行为啦。咁、然之后呢我哋就会处理咗其他嘅嘢之后呢，就针对佢嗰、那个即係處物嘅狀況呢係有一啲嘅治療方案嘅，講緊就係心理治療啊、藥物治療啊都有機會去幫到呢一班人囉。心理治療通常我哋講緊會係用一個認知行為治療嘅方法啦，這個方法亦都係有一個醫學嘅實證呢係對呢一啲處物嘅習慣呢係可以有一啲嘅幫助嘅、另外就係一啲藥物啦，講緊一啲譬如血清素類嘅一啲嘅精神科藥物呢亦都有機會呢係可以改善到嗰個情況。咁當然啦，呢啲就係一啲我哋可以做嘅辦法或者工具啦。咁但係真係要去到落實去幫嗰位病人嘅時候呢，往往亦都受咗好多即係實際環境因素呢嘅影響啊。咁所以呢好多時候我哋去到處理呢一類嘅病症嘅時候呢，都係需要好多唔同嘅專業跨專業嘅人士呢去到配合，而且佢嘅屋企人呢一起配合呢先可以有一個比較明顯嘅效果。例如呢即係跨專業人士呢，我哋可能會有社工啦，我哋可能會有社康嘅護士姑娘啦，我哋會有一啲職業治療師啦，咁樣或者心理學家啦，我哋都可以一起一個團隊咁樣合作呢去到無論同個病人啦同埋佢屋企人啦去互相合作呢去到幫手，因為呢個通常往往係一個比較漫長嘅一個嘅療程嚟嘅。 咁总之，如果你发现你嘅邻居又好，你身边嘅朋友或者屋企人有呢个问题，唔好犹豫啦，唔好净系帮佢执嘢吓，咁就要即系谂下办法，睇下系咪需要揾专业嘅人士帮手咯。好，咁今日咧唔该晒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医生嘅，下星期同一时间我哋又再见啦，拜拜。 OK， 拜拜。 沿途与他车厢中私奔般恋爱，在挤迫都不放开，祈求在路上没任何的阻碍，令愉快旅程变悲哀。连气两次绿灯都过度了，与他在外几公里，当这盏灯转红便会别离，白云气决定生死，祈求天地放过一双恋人，怕发生的永远别发生，从来未顺利遇上好景降临，如何能重拾信心？祈求天父做十分钟好人，赐我他的吻，如吻醉人。我爱主，同时亦爱一位世人。 听日咧有杨千嬅嘅《少女的祈祷》啊，咁啊，杨千嬅咧就系参加第十四届嘅新秀歌唱比赛得到季军嘅，而晋身乐坛啦。望个钟咧，佩佩又要同你讲声再见啦，再见大家咧。咁啊，如果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嘅朋友咧，就要留待下星期五啦。至于第五台嘅朋友咧，就喺听朝早香港电台第五台清晨上嚟，继续有钱佩佩陪伴你嘅。咁啊，约定你听朝早再见啦，拜拜。 唯求与他车厢中可抵达未来，到车位都不放开，无论路上历程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当局表示，前日共有六宗由社区疫苗接种中心送院的个案，其中五宗已经出院，一宗留院观察。六宗个案涉及四女两男，年龄介乎38至67岁。当中要留院观察的个案涉及一名67岁男子，他前日去到中央图书馆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接种疫苗之后，出现胸口痛同心悸，被送往律敦治医院，情况稳定，经治疗之后留院观察。截至昨晚八点的过去24小时，一共有大约15200名市民接种疫苗，大约9500名市民接种科兴疫苗，以及大约5700名市民接种伏必泰疫苗。警方星期三晚突击搜查红磡文裕街一个楼上单位，盗破间怀疑无牌酒吧，拘捕13人，包括35岁酒吧负责人同一名32岁男警，他们全部获准保释，需于下个月中旬向警方报到。警方表示，被捕的警员是酒吧顾客，现正休假并且会接受纪律调查，他连同8男3女涉嫌在没有领有酒牌的处所饮酒被捕，以及违反限聚令被警方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酒吧负责人就涉嫌无牌售卖酒类饮品、无牌藏有酒类饮品可作贩卖用途，以及违反预防及控制疾病规例被捕。警方的行动中检获大约146罐啤酒和5支烈酒。欧洲部分国家暂停接种英国阿斯利康药厂和牛津大学合作研发的疫苗。英国外相蓝韬文说，该款疫苗在英国国内经过反复测试，证明可以安全和有信心地采用，但强调尊重每个国家按自身监管程序所作的安全决定。首相约翰逊发言人强调阿斯利康疫苗安全有效。英国药物监管部门就说，未能够确认有证据显示阿斯利康疫苗有问题，又指当民众获安排注射该款疫苗，应该继续前往接种。欧盟向美国强生公司研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批出使用许可。强生疫苗是欧盟批准使用的第四款疫苗，之前的3款分别是美国辉瑞药厂和 BioNTech 合作研发的疫苗、英国阿斯利康药厂和牛津大学合作研发的疫苗，以及美国莫德纳药厂的疫苗。欧洲药物管理局说，强生疫苗有正面评价，对这款疫苗批出使用许可之后，欧盟在抗疫和保障民众生命健康方面会有另一个选择。强生的科学主管形容，对公司来讲是达到里程碑的时刻。天气方面，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温暖，最高气温约26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同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较为潮湿，早晚沿岸有薄雾。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3月12号星期五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早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全国人大会议以高票通过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草案，选委会会由五大界别1500人组成，立法会就增加到90席。另外设立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有基本法委员会委员说，相信日后修改机制不再需要由特首启动的五部曲。有评论员就认为，今次的改变会令香港和内地选举制度同化，一阵会讲下他们的看法。 本港自回归以来三度经历政制改革，其中两次就被立法会否决，一次成功落实增加超级区议会的议席。一瞬间我们就会同大家回顾一下香港的政改之路。 多个建制团体就支持全国人大决定，相信日后议会一定有不同声音。民主派就说